喂 ，hello， 喂，黐晒色喎，大佬。 咦，系啊，你两个黐地啊，你冇乜外道啊？ 我啊醒目啦，搵件黑色衫隔一隔，但系啲人咧睇下。 我冇问题， 算啦，惯噶啦， 唔系佢嘅手袖，我手袖可以分翻佢出嚟嘅。 我下次改善下， 下次唔好着呢件衫，你睇你肚腩突出嚟。 我着边件衫都突出嚟噶啦，冇乜搞。 唔系啊，呢个系佢 character 嚟，好可爱噶啦。吓，系啊， 冇咗肚腩认唔到你啊。 又讲呢啲， 我都睇中咗呢样嘢，其实我而家。 阿花家姐又讲呢啲啦，佢次次都揾我嘅新人嚟做。 阿老细啊，阿老细，老细。你好似嗰啲即系坐喺嗰啲大富豪啊，边嗰啲？ 唉，算啦。 虽然我唔似小姐， 够噶啦。 你隔篱嗰个咪似小姐？ 唔系啊，花姐姐你 佢成日话自己陈圆圆啊嘛， 你勾啦，大众大富豪冇咗。 我就系知佢冇先咁讲噶嘛，大佬唔通讲人哋而家有嗰啲咩？ 已经唔系 咁啊，踩垃圾。 而家冇啦，而家唔兴呢啲日式呢啲嘢做。 哎呀，我真的不清楚了呢啲鬼故事，我真的不及你咁清楚。 你做咁多奇案都好多呢啲發生嘢。 係啫，但未去過啊嘛，鬼故事。 你今日未去過㗎？ 我今日去過咯。 嚇！ 我點解會去過夜總會啊？ 唔出奇㗎，我以前好多女同事一起落去㗎。 我冇噶，我好清纯。 唔关事噶， 花家姐去夜总会唔代表唔 去夜总 会，我冇钱消费，大佬一坐落去就成千蚊一粒钟，点啊？ 通常女仔唔使俾钱， 系咩？咁样噶？ 唔系男仔俾晒， 通常开公数嘅。 哦，系咩？ 系啊，阿君哥更加犀利， 真系冇你咁熟。因为我哋嗰行咧，即系如果我哋要落夜总会咧，应该就系为咗去写古仔咧，即系啲编剧咁落夜总会度攞料嗰啲咯。 去坐料。 吓，但系个女人咁点落去攞料啫？文小姐，系咪先？ 点解唔得？唔关事噶，唉，你唔好咁谂埋一边啦。 阿花家姐 系可以去噶， 思想比较保守啊。 系啊， 唔系比较，系非常。 你咁讲冇计啦，你赢。 喂 ，Benson， 好似今日有啲怨言咁。 有啊，好啊，我好多牢骚啊。 我俾足一分钟。 喂，真系好多。 你呻下，你系咁呻啊！一嚟咧，一坐低咧，就呻到树叶都落。咁你呻 到树叶都落。我系想讲话，今次单案。 花咗好多时间系嘛？ 系好简单，但系阿花家姐足足俾咗差唔多成一寸厚嘅纸我。 哇，写咗好多纸喎！ 跟住叫我喺度睇，我就睇到头晕 啊！你知啦，我辛苦啦，而家。 我冇话过你唔辛苦啊，但系我依然都系要转移，你要我一次过睇咁多嘢。 所以明明点解我要休养下？ 话又讲呢句， 你咪当睇咗一部武侠小说咯，冇问题咯，系咪先？ 问题佢都录物。六物神剑佢连续出咗十几廿次咧，喺同一个画面入边，睇到我头晕埋。 咁样咪入脑咯？啊，以前读书都咁样嘅啫嘛。 喂，入脑唔代表乱嚟咯。 冇影影相，有人影我嚟喎，偷影 啊！ 真系啊，系啦，咁啊，欢迎啦，现场亦都有啊 ，Tama 啦 ，Kitty 啦，啊唔讲得噶，唔好意思啊， 开名 系啦，同埋阿富婆啦，一齐嚟。捧場啊！咁啊，今日咧就都歡迎阿Pong亮啦，繼續做佢嘅迎賓嘅角色啦，喺呢一個 chat room 嗰度啊嚇。咁啊，有上個禮拜唔見咗咧，就已經有人發現佢唔見咗噶啦。咁啊就喂，但係咧嗱，我哋今日呢一單案咧就牽涉好多失蹤案嚇，幾宗嘅失蹤案。咁啊呢單案咧雖然以前咧就講過下啦，喺某個媒介， 大家有興趣 有興趣 睇翻 都唔好揾啦嚇。咁啊往事不 講講過都興可以重播㗎，而家都興啦，而家夜晚黑都重播緊啲舊嘢啫嘛，係咪先？ 唔係我要再。 受歡迎噶， 同埋咁又係， 係咪啊？破曬記錄啊！而家 能夠同我哋相提並論，咁就因為唔係點解要講翻咧？因為呢一單案咧，嗰陣時做嘅時候咧，真係經驗唔夠，即係有少少手忙腳亂，因為咧都比較複雜咗嚇。嗰陣時咧，即係揾咗阿馬法醫咧喺現場，即係蹬一蹬腳，真係好彩。如果唔係咧，就真係講到亂七八糟，都唔知道自己講緊乜。咁啊，因為咧個單案，依一單案咧就比較真係錯綜複雜啲，時間咧雖然唔係好長嘅啫，即係成單案咧真正嗰、那個。 犯案時段 時間啦，個 time span 其實大概一年內嘅啫。但係咧有啲複雜嘅，因為咧發現嘅時候啊，原來以為呢一單係第一單啦，咁啊原來又唔係 嘅 喎。 發現嘅時序 係 亂曬龍。 係啦，因為有一啲佢殺咗，但係又未出現，即係未揾到屍體，所以咧就一講嘅時候咧，希望大家咧會明我哋講緊乜啦。 或者揾筆嘅話就請大家見諒啊。 唔明嘅话，请重温， 重温多几次咪得咯， 系啦，俾50蚊重温。咁就呢一单案咧，就系喺坊间咧就叫佢做新三郎案。咁啊，三郎案大家都知啦，系咪啊？即系就算80后嘅都识啦，三郎案。 唔好咁讲啊，真系有啲唔 旧嗰 单， 佢绑架咗2万 咯。吓，你嗰个冇人唔识噶，系咪先？作为一个奇案迷，咁但系 你即系逼我话一定要识啫。 咁但系 我未出世嗰个，真系旧三郎。 未出世，但系都会抄翻啲嚟睇啦，同埋啲电影都有做 睇翻嘅，因为当时系好多猜测去到最后。 系，我哋揾日又讲下三郎案咯，有机会， 有机会， 好唔好？喺呢个99集前，唔知咧， 仲有几集？ 仲有， 我哋珍惜啊！ 今日85咯， 哇，99唔系好多啊，就 94集， 要预一集俾三郎啊，系咪？ 系啊，应该要嘅。咁新三郎案咧，即系作为一个80后嘅奇案迷，你觉得呢单案咧引唔引人入胜咧，或者吸唔吸引咧？ 吸引当然吸引啦。 点解咧？ 边一个部分先？你不要俾我估中你最吸引邊個部分啊？ 棄屍啊？ 我覺得佢唔係中意嗰部分。 我唔係中意嗰部分。 咩部分？坐監啊？ 佢中意。 我係反而調翻轉，我係留意翻佢嗰個鋪排。 個鋪排 係 佢係由一個真係山手嘅殺手，即係叫 殺手，慢慢就進展啊嘛。 殺人狂啦，慢慢進展到一個開始係一個有叫做思考，有點樣去。想去棄屍，棄完屍還要補多次浮翻上嚟，再掉個， 即係慢慢升咧。你見到係 啦，慢慢升級嘅。 係， 因為其實佢亦都唔知叫做 啊，你唔好你唔好劇透曬啊， 幸定不幸啫。有足夠時間俾佢做呢樣嘢。 係， 我覺得不幸嘅。 係，你而家係咪想大家猜謎啊？ 你叫我唔好劇透嘛， 好痛苦啊！覺得你喂，不過咧，即係講到呢個電影咧，最近咧，即係都有套係啊吳嘉麗嗰咧執導嗰套戲咧，就係講泰國嘅一個好出名嘅連環奸殺技案啊嘛嚇。咁但係我哋今日呢一單咧就香港啦，香港一單咧好出名嘅連環殺技案，即係作為奇案迷咧就冇可能唔識噶啦嚇。所以今日咧一定要咧重温呢一單案嘅係咪？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先帶大家咧就去翻呢一個咧依一個九六年啊。96年啱唔啱啊？96年嘅8月23日，地点咧就系大屿山嘅十浪。 Oh, what's that？ 1996年8月23日星期五，一名居住喺大屿山涌口村15号嘅外籍男子喺村口沙滩散步嘅时候，无意中发现石堆旁边有一个巨型嘅尼龙袋。好奇之下，佢行前望一望，竟然发现 ，Oh my god！ 系一对人脚。在个袋口里面突出出来，再望真啲，原来个袋是装住一具法杖的女尸。大批警员很快闻讯赶至，封锁现场调查。 女死者年约20几岁，身体和颈部都缠了一条红绳，全身赤裸。由佢法杖的程度来看，相信已经死了2至3日。尼龙袋里面还有8块大铁饼，相信凶徒是用他们来藏尸。但最终尸体依然飘翻上沙滩。 在茫茫大海之中等了咁耐的佢，终于有望告诉大家知佢的悲惨遭遇。这个是对佢唯一最大的安慰。 好啦，96年嘅8月23日啊，咁啊，大家应该都冇可能会记得嗰日做过啲咩噶啦，系嘛？ 打风。 打风系嘛？你记得啊？ 你係咪真係記得㗎？ 咁驚，好嘢啊！咁啊， 你記得資料，記得真係打風先。 我嗰陣仲係學生嚟嘅，假㗎嘛。 因為唔使翻學， 因為唔使翻學， 係咪啊？攬住冇嘢啦。 攬住咩先？講清楚。 攬住個枕頭咯。咁咧就呢一個96年嘅8月23日啦。咁啊，放緊暑假啦，係咪？仲未翻學嘅，咁就呢一個夏天啦。翻緊學啦，我已經 補習。 咁咧就當日咧，原來係打緊風嘅，咁啊就打緊好似一號風球咁樣嘅。咁啊就喺呢一個大嶼山嘅十浪嘅地方咧，就揾到一具咁嘅屍體啦。咁就一個咧外籍人士咧就發現嘅。咁啊嗰個地方咧都好多外籍人士住喺嗰度啦，大嶼山呢個地方。 但係十浪喺邊度？我真係唔知啊。 十浪喺芝麻灣。 哦， 芝麻灣喺邊咧？請問 大嶼山 係大嶼山， 答得好好啊！ 不過我重新講一次啦，十朗呢個地方咧，其實就喺大嶼山芝麻灣附近嘅。 係， 咁呢個地方咧喺都幾出名，因為以前咧就係專收容麻風病嘅。 係喎，犀利喎！果然係歷史達人啊！ 嚇，喂，唔好講達人，可以完全。 不過如果你話近芝麻灣，我就知道邊啦。因為如果我哋入昂坪咧。就巴士又一定要經芝麻灣先到， 係冇錯， 係啦，即係一定要，即係我哋諗住嗰條路啦，係啦， 係 啦， 因為嗰個位其實以前係得船道嘅啫，係去到後嚟開始東涌發展咗之後咧，先至有路入去。 係嗰陣時啊 ，Eddie Sir 都講過好多鬼故嘅嗰度， 系 系啊，因为发生好多单， 因为够偏僻啊， 系啊，佢曾经喺我哋节目讲过噶，咁即系原来嗰阵时咧，就喺呢一个十朗呢个地方咧，即系原来好多埋尸案噶，之前都即系有几单噶都 够偏僻，我记得好似有一单系一对男女朋友， 系 跟住俾人哋搞掂咗就埋咗喺度， 系。 我記得一單， 係其實你講嘢大聲啲喎，你而家好似喺個喉嚨度咁，我諗係得我聽到你講嘢嘅。喂，佢要扮下 我都聽到嘅， 我扮下完先。喂，聽唔聽到我講嘢？ 收唔到，收唔到，有冇人聽到我講嘢啊？講聲，應該都冇人聽，冇人講到俾我聽啊！ 好衰啊，完嬲死我啊！咁咧就原來喺呢個十朗咧，當時發現啊呢一個螺絲啦，頭先講嘅螺絲啦，咁原來喺對上嘅半年前咧，就已經發生過咧三絲嘅奇案。咁咧就原来有一个凶徒咧，当时就住喺十朗村，咁啊将一对小情侣嘅尸体咧就埋喺附近嘅即系地方啦，系啦，咁所以咧当时咧大家都觉得，咦呢个十朗呢个地方，咦又有尸体发现啦，咁即系觉得咧呢个地方都几似乎都是一个热门嘅埋尸点系嘛，咁啊就当时不如我哋讲下喺呢一个海滩咧就有一具尸体浮咗出嚟啦。咁就喺個泥龍袋裏面啦。咁不如鬼故講下當時發現嘅女屍嘅特徵係點咧？頭先見到你都講咗少少啦。 佢最主要係俾條紅繩綁住咗啦。 係 係啦，就全身係赤裸嘅。 係，我哋望十八張相喺度望住，唔該。 咁咧泥龍袋裏面咧就有啲鐵餅喺度嘅。咁有八塊鐵餅嘅。咁好明顯咧，就係話有人咧係將個泥龍袋咧係諗住聚重佢。等佢可以咧就可以聚到落海嘅，但不過呢個就人算不如天算啦，因為有屍體始終都係浮咗上嚟，再加上因為打風啊，就將佢吹咗埋去岸邊嗰度。 因為打風將嗰個海流改動咗，所以就埋咗岸。 係話説嗰個鐵餅咧，每一個咧就寫住五公斤嘅一個即係數字喺度啦， 即係四十 kilo 啦嗰度， 即係差唔多五公斤，即係大約幾多磅啊？ 40kg 乘以 五公斤，咪即系大概十 几磅，磅到 九十磅左右， 有冇九十磅左右？ 五公斤， 系啊， 九十磅 左右，乘二点几啊嘛， 40kg 乘2.2啊嘛， 咁即系大概有成九啊几磅， 九十零咯， 喺呢一个袋里面， 连埋 如果佢 即系个听话咁重噶咯， 连埋听话喺埋，如果连埋尸体嗰度，差唔多都我谂接近200磅噶啦， 好衰添。 咁啊，但系条丝巾就会浮翻起噶嘛？ 系啊，点解会浮翻起咧？我呢间我都访问过法医啦，之前吓都想剪辑咗啲精华，唔紧要唔紧要吓，呢啲系经常都会发生嘅错误。我相信大家会原谅你嘅。咁咧就，但系不如讲多少少先，因为咧其实当时咧呢个尸体咧就发现咗有啲铁饼喺度啦。咁个铁饼咧原来咧就喺嗰啲健身室入边嗰个哑铃嘅嗰两侧边嗰两嚿， 系碌碌嗰块。 即係喺哑铃嗰啲係啊， 有機會健身室嗰啲哑铃嗰度拆落嚟啦，或者自己買啦，買翻屋企嚇。咁但係即係似乎呢個兇徒都係好刻意去即係係咪拆落嚟咧？其實定係有冇啲獨立咁樣買嘅？ 有得賣嘅，你喺旺角買到嘅， 就咁一嚿咁裝上去。 其實簡單啲體育 係啊， 體育自己轉上去噶嘛， 係啦，冇錯，買到嘅 係啦。 咁即係其實 唔係呢只嚟嘅，不過就佢嗰只咧係上螺絲， 應該係嗰只係純呢個咧都有嚿嘢包住噶嘛，佢係冇嘢包嗰啲嚟。 就咁攝落去一嚿，攝落去一嚿。 喂，但係都幾難揾喎！你嗱，因為佢可能係自己去買嘛，或者喺健身嗰度去拆出嚟啦，或者係 偷就難偷啲噶啦，寧願去買啊，買仲容易。 係，因為當年咧警方咧都有去查過啲健身室嘅。喂，但係咁多間揾得邊間咧？又唔知佢喺邊度？ 系啦，冇錯啦。 唔係同埋嗰段期間，其實好多啲健身室都開始換設備啊，嗰啲嘢咧。 啊，係咩？咁你都知？ 唔係因為嗰陣佐敦有一堆就食一齊，唔知點解一齊換。嚇！係啊，我就喺嗰邊翻學。 係咪㗎？你佐敦啊？我即係淨係佐敦嗰度。 係啊，我唔奇怪點解會一次過換咧？嗰陣就問佢哋，佢話有啲新設備出咗啩。 係。 你嗰陣時玩健身啦嗎？ 如果我玩健身就不是这样的款式， 不是通常就玩开健身的停了不玩就是开始才会这样的 嘛。最少人哋做完 gym 之后那些基本功都还在这里的。 但是有问题呢，就是说呢，他特登去找这些哑铃那些铁饼，如果给了我为什么不去执石头呢？好像还容易的简单一点的件事。 执石头放下去。 系咯，即系容易啲啊嘛， 即系唔会俾人 trace 到。 系啊，即系你何必搞到件事咁复杂去揾呢啲？除非屋企本身有啦，咁啊又唔同啦。 又系，即系因为你如果揾到呢啲咁嘅嘢，其实都算系几特，唔系叫特别嘅，即系好多人都有。 咩？同埋好容易俾人去追踪到啊！ 系啦，因为有成咁多嚿。 例如我喺旺角买， 我去旺角买，咁你一买，而家买八块咧，人哋实记得你，系、啦。我不是買了兩塊嘛，我買八塊人家實記得的嘛。 會不會個兇手本身喜歡玩健身的呢、有很多這些器材，或者他自己本身是開健身室的， 所以我就不排除他家自己有咯。是如果不是 可能自己本身有些又買了一些咯，會不會呢、 是不是同款呢？如果是同款我覺得沒理由，又 他又沒有資料說到是不是、 但我又覺得可能他真的去買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其實你就算買都未必去找到他在哪裡買的、因為 他這個屍體在個海裡漂浮上岸、你根本怎知道他在哪裡殺呢？這個是很難的，首先你要知道他在哪裡落手呢，又要看水流啊又剩啊這樣。其實當時警方呢都真的很棘手的，都是他們都拗曬頭的。那就試過呢，就是、想想是不是他老公做的，因為、為什麼我說他老公呢？因為其實他們很快就找到這個女死者嗰、那個身份， 即係揾到個身份啦， 揾到身份啦，係因為咧就當時咧就套取到佢嘅指模啊，喺個水度啦。咁雖然佢就都棄屍咗好幾日噶咯，嚇差唔多六日噶啦。咁、咧就都好慶幸啦，仲有指模可以套取到啦。咁啊，亦都好快咧就因為佢哋警方要揾翻大概呢幾日裡面失蹤嘅一啲人啦， 係 咁啊，亦都核對到，因為佢個下巴咧有粒物噶，係、啊，咁都幾特別嘅一個特徵啦。 但我見、我見過有 case 係粒物係浸甩咗， 浸甩咗， 係啊， 浸甩咗你又知有粒物， 咪因為就係去認屍嗰陣時候發現冇咗粒物啦嘛，係、啦，就係、 是、佢嚟嘅， 但係佢嚟嘅就因為 浸，肯定係佢， 係啦，係後屘即係 trace 到係佢係嗰個人，但係冇咗粒物，係好明顯浸咗甩咗， 哦，咁樣， 佢可能浸咗啲皮膚脱咗， 係啊，冇錯， 你講係嗰啲好突突出嚟嗰啲， 佢又唔係至於，但係即係佢係好明顯就係塊面有，即、就、係、是、當日我處理個 case， 佢塊面係有嘅，係有物嘅，屋企人講，但 係 揾翻條屍之後咧就冇咗粒物， 係 啦。 同埋我之前我記得我睇過有套係港台出嘅， 係 咁佢係講話佢揾到條屍之後，佢係開頭都揾唔到手指模， 係 最後係 成隻手套， 成隻手套 甩咗出嚟， 甩咗出嚟， 係嗰、那個戲劇化咗啫。 咁其實我唔知係咪現實啦，可能有可能都做到。 係咁，法醫話過其實係真係會有機會係嘅，因為咧你嗰個表皮咧同埋裡面嘅肉咧分離咗啊，咁成個手係可以甩咗出嚟嘅。不過呢單案就似乎唔係啦，佢就即係資料所講咧，應該就係就咁俾佢即係吸到個指模出嚟咯。咁、然之後咧就發現咗佢嘅身份咧，其實就係喺一個禮拜前咧失蹤嘅一個叫寬長女子啦。咁佢個名咧就叫譚銀杏嚇。咁咧佢因為有位丈夫噶，咁啊都係住喺美孚新村嗰度嘅。咁因為美孚咧就係、是、近海噶嘛，都係 都近。 咁都有懷疑過會唔會咧喺美孚喺屋企殺完佢之後。跟住就 順手啦， 系啦，順手車咗去個海嗰度，掉落海，跟住咧就漂浮咗去大嶼山咧。但係美孚同大嶼山， 其實開頭佢哋諗係咁諗啦，但係現實其實美孚嗰邊要抌就比較困難。 係有冇可能會漂到大嶼山咁遠啊？但係 水流應該 有難度咯，有難度啊， 係。咁其實 水流有難度， 不過因為事後咧，亦都要請教翻一啲專家啊，即係研究水流啊嗰啲啦。佢哋話其實咧，佢一定會係喺長洲嘅水域嗰度咧棄屍咧，嗰、那個水流咧先至有機會將嗰個屍體帶到去呢個大嶼山呢個地方。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我睇過啲資料係話，如果你係喺美孚嗰位抌咧，應該正常啲水流係入翻維多利亞港。是會入翻去中環， 係啱啊！因為吸水門是入水位啊嘛， 係咯， 咁你冇可能係冇可能逆流出去啊嘛， 係咯， 係。你記唔記得我哋上次講嗰個功夫小子係咪你兩個都好？ 係啊，冇錯， 兩位先生嚇，嗰、個功夫小子咧，佢嗰個屍體喺度揾到啦，將軍澳嗰度，係、 啊， 其實佢都唔知佢由嗰度飄過嚟噶，係咪啊？記唔記得啊？都好似一路都唔知道佢喺邊度俾人殺噶嘛，即係佢阿媽，首先係佢阿媽認唔到屍先啦， 認唔到屍 啦。跟住咧，又唔知佢喺边度飘过嚟噶嘛？记唔记得？系后屘揾咗个人啦，先知佢喺边度弃尸啊嘛。其实唔系咁简单可以知道喺边一度弃尸， 佢只可以估计到佢大概喺边个区， 大概边个区咯。 如果你话要 confirm 咧，就有啲难度啦。 系咁，所以咧，当时咧，嗱，庆幸咧，就起码知道佢身份先，知道佢系边个。咁我哋或者望一望啊，死者嘅照片啦，十三个张。咁譚銀杏咧就係廿零歲嘅啫，咁就係一個佢真正工作嘅地方啦，就係喺呢一個嘅尖沙咀啊，新花都夜總會啊，而家都仲有噶嘛？ 冇咗啦， 冇啦， 冇咗啦， 鬼故忘記清 楚。你點解富婆會知嘅？ 冇咗啦， 難道你 譚銀杏咧就23歲嘅？ 系啦。 咁佢当时咧就系喺一个礼拜前啦，就跟住一位客人离开系嘛？ 陈姓客人， 陈姓嘅客人离开咗呢个夜总会。咁跟住就一去不返啦，係咪？咁就其实呢佢曾经呢就打个电话俾啲姊妹呢，就话佢报平安，就话佢去咗红磡嘅黄埔花园嗰度㗎喎。咁但係呢之后呢佢就冇返过嚟啦。好啦，咁喺讲佢嘅一啲失踪嘅过程或者係身世之前呢，不如我哋又再了解多啲，头先你都好想知道下，即係譬如法医啦，即係搵到呢具尸体嘅时候点样可以呢，即係找到啲乜嘢嘅蛛丝马迹出嚟咧，或者佢有啲咩学问喺里面咧？咁我哋想咧听一听咧，就BOE 嗰、那个吓，我哋听一听。咁啊，马法医咧之前咧同我哋讲过，喺度咧都将呢个精华再俾大家听一听。 你隔咗咁嘅时间，有机会嘅身体开始腐化，腐化咗积埋喺个肚入边咧，啲气咧咁啊，可以令到个遗体浮翻上。咁上下你尤其是夏天咧，隔一日到一日松啲，好多时就会浮翻上。你可以好简单咁去谂啦。如果你话摆啲细菌去发酵一样嘢，如果个体温或者个温度低嘅，咪冇咁快咯。见过譬如有一个案咧，就掟咗落海，佢喺海入边都浮紧喺海中间度，半浮嘅哑铃就沉咗落去啊！不过你始终嘅一路一路谷嗰啲气咧，咪一路会浮咯。你如果够耐开始嘅身体腐化到烂啦，咁啲气可以流散咗，你咪会沉翻。你喺海好多时，你俾啲船嗰啲摩打打到有伤，一流到啲气，咁啊有机会沉。 原来咧，即系佢有机会咧，唔一定会浮上嚟嘅吓。咁啊，以前即系奇话迷都知啦，点解即系咁重嘅尸体啊，或者系话成差唔多几多磅先，200磅噶嘛，所以加埋嗰个哑铃咧，嗰个铁饼咧，咁但系点解佢都会浮翻上嚟咧？咁就因为佢身体里边咧发酵，做咩笑啊你？ 因为里边 死咯，一讲呢啲笑嘅，点解惨啊？ 唔系，即系好简单啫。你谂下，如果我咁嘅身形再谷大，应该400磅。 系啦，喂，即系嗱，唔好攞嚟做，攞你嚟做比喻真系衰啦，真系。即系如果就算系你咁咧，即系你咁样水，即系冇唔关身形事嘅，原来即系始终佢里面 唔系，其实本身你人系会浮噶嘛， 人系会浮，系会浮本身。 再加埋而家佢因为里边开始啲内脏腐烂啦，腐烂嘅时候咧就产生啲气咧吓，咁你谷住咗喺里边，一定系浮起噶。 因为气体嘅重量系嘅密度系细过海水噶嘛，佢一定会谷翻上去噶。 哇！好犀利啊 ！physics 人嚟噶你， 唔系， 但系同埋因为佢当时咧未用尼龙袋嘅，佢嗰啲气咧仲谷喺里面添，更加。 喂，但系其实佢都好叻噶啦，你佢嗰个尼龙袋咧，其实嗰、那个外籍人士行埋去咧，已经系见到有只脚插咗出嚟噶啦嘛。其实当时咧，如果根据佢个描述咧，我嗰、那个拉链咧系冇拉埋嘅，佢只脚出咗嚟噶。 冇拉埋，定系俾啲鱼咁扯开咗啊？ 应该唔会系俾鱼扯开。 点会无端端突只脚出嚟？ 我觉得佢哋已经有谂过噶啦，希望个尼龙袋系入到啲水。令到佢沉落去嘅，所以特登咧， 特登拉開 少少，等到可以入水嘅。 佢可能係佢冇諗住會直腳伸出嚟嘅，佢係應該打開個袋少少，等啲海水。 咁啊，應該係飄下只腳就伸咗出嚟，但係佢應該特登打開咗少少。 係冇錯。 咁大家有冇諗過？咁點解佢唔就咁掉落去咧？或者即係將嗰啲鐵餅綁喺佢身度，就咁掉落水？點解要加個尼龍袋咧？ 咁啊，如果就咁掉落去，咪係人都見到掉屍落去咯。 係咯。 又系喎，系喎， 我掉个袋 嗱，我特登扮蠢嘅咋， 我掉个袋落去啊，俾人捉到，我都可必要时话我掉垃圾啫。 咁又唔系喎，不过好多尸体都系就咁掉落去嘅啫。 有系啊，但佢呢个有预谋啊嘛， 佢有准备， 有晒准备，即系掉个尼龙袋就冇咁觉系嘛。 系啊，冇咁觉眼咯，俾就算俾人见到我掉垃圾咯。 系， 咁啊，系如果沉咗去更加好难讲添啊。你知道如果佢当时佢真系搭船出嚟咁计咧，其实佢嗰个水深系好深噶嘛。 系。咁但系即系头先阿法医都讲啦，如果佢当时咧即系咁啱俾啲嗰啲船嘅船叶啊打到啊咁样，即系可能佢又会即系啲气释放咗出嚟咧， 漏咗气啦， 可能佢又未必会咁快，或者甚至乎根本唔会浮翻出嚟都会。 但系其实仲有一个位咧，你就督穿咗个肚咧，都未必会漏得晒气嘅。 点解督穿 咗？我當你俾啲船葉打到，打中個肚啦，當你真係嗰個位置就落曬氣啦。但其實有一個位咧係藏氣藏得好犀利，就有肺啦。 個肺啊？ 係啊。嗱，記住啊，佢唔係浸死㗎。 佢浸死咧，就可能佢肺咧已經積咗水，就唔會充氣啦。但係問題佢係死咗先掉落海噶嘛？佢基本上個肺係唔會積水噶嘛？咁其實個肺裏邊仲有氣喺度存在噶嘛？所以呢啲氣一樣可以浮翻上嚟。 係啊，不過你講呢啲嘢，我諗起啊鬼故王啦。琴日就喺黑森林咧就講呢個水鬼啦。你又講到咧，即係河鬼咧就猛過啲海鬼啊。因為咧就河鬼咧，你講一次不如我。 因為河鬼咧，通常跌得落河路浸死啦。大家留意一下，河咧係一個一個動象喺度，佢一路行緊嘅，行得好急嘅。通常喺河路浸死人咧，就是、因為山洪暴發嘅，多數都係嘅。係 啊， 咁啊，因為山洪暴發成日咧，河水一打來咧，其實河水沖得好急嘅。咁啊，佢喺會撞到啲河床咧，嗰啲石頭咧，其實佢傷勢係佢好重。佢先係撞暈，跟住先至死嘅。通常呢啲 case 都係嘅。但係海就唔同啦，你海咧跌落去咧係正常地係浸死嘅，係啦。咁佢身體其實基本上冇其他傷痕，正常啊嘛。好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一個人咧跌咗落河嗰個掙扎，再撞到石咧，佢成身傷痕咧，佢死咗之後咧，那個怨氣咧就會特別重啲。 哇！如果咁樣，我又真係諗埋一邊啦。即係如果一個人啊，佢想殺咗個人啦，跟住佢就諗住咧。一定是用水嚟到搞掂佢噶啦，佢究竟是会拣掉落河啊，定系掉落海呢？嗱，如果你掉落河，佢变咗河鬼，佢猛啲嘅。 但系掉落河容易啲发现啊， 又容易啲发现。 系啊，因为会棘住咗啊嘛，通常有机会喺啲山间度棘住咗啊嘛。 系啦， 系啊，所以喺河好少人咧杀人掉落河嘅。 系， 通常喺河死嗰啲咧，通常都系意外啊、失足啊，或者山洪暴发啊。咁啊，同埋河鬼咧，有最大一个问题咧，就系因为嗰啲山林瘴气啊。 系， 佢系几时都系会阴暗啊。唔同海啊，海有日光晒住啊，但系经常都系入咁阴暗咧，咁样变咗咧，啲鬼咧会特别慢。 喂，咁唔通有啲人系专系中意测试下边边一样嘢系即系邪啲咧？因为咧，今日我哋讲嘅凶手。 哦，佢就特登就为咗咁样去测试， 拣海跟住又拣个河喎， 唔止添， 止 系啊，但系两样佢都拣晒添， 系咯， 冇错啊。 点解会咁嘅咧？佢 我觉得系为咗就手嘅啫， 就手。 我觉得佢因为近嘅喎， 系 方便咯，同埋 如果佢听咗鬼故王嗰集，佢会唔会拣河咧？ 我觉得佢根本就唔惊鬼，你认为咧？ 我觉得他们自己就是鬼， 他们完全就不怕鬼， 比鬼更加恐怖。 他们心里面有十二只鬼， 十二只， 是啊， 鬼故王挺清楚， 这个是戏，某套戏讲出来的嘛， 死了，我 不知道，你没看戏的，是影帝讲的嘛， 是影帝讲， 死了， 是影帝讲的嘛， 是吗？有没有人知道鬼故王讲哪套戏？请你在 chat room 那里留言， 好啊， 好， 我真的不知道在说什么， 反正又扮不知道， 就说呢，我真的不知道嘛，我只是对着奇案的，每天， 我知 道，那就，喂，刚才呢，我们讲到呢，就找了谭银杏的尸体上来啦，佢个名叫 Annie 噶，咁其实系真系好不幸啦，即系佢自己一个丈夫啊，咁但系又唔知点解要喺宽场度工作啦，即系系咪都系生活咧，生活所需咧，生活逼人咧， 总有原因嘅， 系啦，咁其实当时咧揾到佢出嚟嘅时候，即系揾到佢尸体嘅时候咧，就打到佢嘅指模啦，咁之余咧，亦都揾到佢嘅有一啲烂牙嘅，亦都因为咁咧而核对到佢嘅身份，因为法医话咧，其实可以将嗰啲牙咧磨咗做粉啊。之后咧就验到佢 DNA 嘅， 系 咁亦都系因为 DNA 啊、指模啊等等咧，就 check 到佢个， 我就唔系牙医报告啦，今次 系啊，咁啊 check 到佢嘅身份咯，确定咗佢啦，咁啊仲要系咧，确定咗佢之后咧啊，就更加多嘢揾到出嚟啦，系咪？就系信用卡啦，点样啊？信用卡？ 提款卡定信用卡？ 啊，信用卡啊，据闻， 唔系喎，以我所知应该同埋系银行卡啦， 银行卡， 因为佢系。俾人哋去撳錢， 係撳咗三次，係咪？ 撳咗三次嘅， 喺邊度撳啊？ 第一次如果我冇記錯，應該就喺紅磡嘅環保花園。 咁啊，記錯都寫埋出嚟啦，都 啊你 做埋功課俾你啦，你仲要喺度話記錯？ 咁你又要我講，你又俾我講曬。 快啲讀啦，快啲讀啦！ 八月十六號凌晨兩點鐘嘅嗰次係 八月十六號凌晨兩點鐘，即係佢失蹤嗰日。 係啊，即係佢 失蹤當晚嚟嘅。 失蹤當晚， 因為八月十五號失蹤。 跟住就係第二次就係八月十七號嘅下晝六點喺長洲。 即係十六號就喺紅磡撳佢嘅錢。 係 啦。十七號就已經 翻咗長洲啦。 長洲 下晝已經係啦。跟住仲有一次就係八月二十號夜晚九點喺紅磡木湖街。 即係再過幾日 又翻翻紅磡。 係啦。 喂，咁其實有啲資料好容易捉人啫。 喺紅磡區咧。 唔係，因為你撳機其實咧影到個樣噶嘛。 係。 同埋其實佢好似話係撳機嗰陣係俾人影咗嘅。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當時好似銀行嗰邊記錄有啲問題。 喂，但係嗰啲影像好多都唔清噶嘛，係咪 ？Mason，嗯，你做保安就知啦，保安嘅工作。 其實佢嗰批咧，其實最主要係用嚟影住佢有冇出事， 係 就唔係話真係影人嘅。影人就唔會用嗰啲鏡。 不過角度其實係同埋嗰陣時係96年咧，嗰個未我高清未曾做到而家。 因為嗰陣好似連影嗰個都未有，我記得 有冇影到啊？但係最緊 未有，我記得 係。但係最大鑊就係話佢屋企人後屘就同銀行講話想收嗰張卡去啊嘛， 佢話想取消張卡， 取消張卡嚇，跟住銀行 好醒目咁取消咗張卡， 醒目過頭。 系啊， 系啦，话算银行又醒目过头啦， 银行又醒目过头，将张卡剪咗， 因为食咗卡， 唔系因为佢系食咗卡，系佢屋企人 cancel 咗张卡， 系 咁跟住佢再喺长洲揿钱， 嗰阵时 就食卡，食完卡银行嗰位哥哥又好醒目剪卡，就等埋， 纸毛都冇埋， 乜都冇晒， 系咁仲要发现尸体嘅时候咧，已经系三日之后啦。因為最尾嗰次係20號攞啊嘛，咁三日之後咧，先發現到屍體，再你知道又要做啲核對工作啦，可能又過幾日噶咯喎，咁你再 trace 翻之前已經係乜嘢證據都唔係好夠，揾唔到嗰、那個即係兇手出嚟，淨係估計咧佢應該喺紅磡啊，其實咧就有個好大嘅線索嘅，因為咧冇即係嗰個舞廳啦嘅媽媽神啊，各人啦、啊、都其實見過呢個客人噶嘛， 冇錯。 嗯、 即系带走佢嗰个人、嗯、即系除非佢、嗯，除非带走嗰个人唔系凶手啦， 啲 有权佢带走咗佢，佢又去咗第二度咧，唔知噶嘛。 系冇错。 吓咁，但系呢个人咧都系一个好大可疑啦，系咪先？嗯、首先要揾咗佢出嚟先啦。好啦，咁啊，究竟咧之后咧呢件事嘅进展系点咧？究竟何谓新三郎案咧？我哋今日咧就一一咧从头细说啦，听埋好嘛？嗯，啊，多谢你嘅支持啊。好，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hey, 各位好，咁咧我咧就都几中意睇东头湾道99号嘅，咁我认识到花姐都一段時間啦，咁記得第一次同佢做節目咧，係喺一單叫做安安有錢嘅案件嗰度，佢一齊合作嘅。咁自從即係嗰個節目之後咧，我自己都間唔少會睇東頭灣道99號啦。咁覺得咧，阿花姐佢做咗準備啦，又個人好有即係好入嗰個分析力好高啊。咁 聽到你口窒窒。 Take two。 咁阿花姐佢。即係對節目嘅製作好認真啦，咁個分析力好高啦，咁樣嘢都即係個資料搜集方面啊，同埋安排方面咧都做得好仔細啦，咁我好欣賞嘅，咁希望呢個節目咧能夠長做長有啦。